巅峰之选 C 位成团 FM 九七四王牌天团 Band 荣耀出道，音乐、潮流、光影、电波，每一种娱乐都是生活，每一段奇遇连接你我。北京音乐广播 Let's go 娱乐最王牌，青春归位，铿锵前行。 这是星期几来着？ 反正你出现我真的想不起来今天应该是星期几， 我也有 点晕，觉得应该是工作日吧。 你知道今天我和戴毅在直播间在我们办公室碰到的时候、今天早上碰到的时候，我说哎，你为什么这个点儿来我想你啊，原来是星期六啊。 就你的脑海当中是周一到周五的工作，然后我脑海当中是今天是周六周日的工作， 有点晕啊。但是大家别犯晕啊，2021年9月18号今天是星期六，但是今天又是工作日啊，下班的路上 哎， 晚高峰已经提前开始了，预示着假期就要来了。 很多人终于等到了是今天啊，虽然本周工作六天，但这是最开心的一天。 是的，结束了一周六天的工作，此时此刻走在回家的路上，一只脚已经踏进了中秋假期的门了、 另外一只脚快回来 我们要用好音乐跟工作说一声再见，怎么样？ 好 Goodbye World。 天气好的像一幅画，画里的我像傻瓜，放假了，老板再见啊！现在很多朋友的心声啊， 人家说了，又到了用一句话可以解决的，就是什么事都节后再说吧。 呵，对我们来说可真不是这样，很多事儿都等着忙。但是，如果只有一天的假期啊，好好的这个跟家人在一起聚一下呀，或者这个自己好的休整一下，我觉得也是好的哈。 嗯。所以明后两天天气可能也是在留大家在自己家里好好的休息一下， 就别乱跑了 要下雨， 大雨来搅局啦。这个天气预报显示说，受东移高空槽和低层低这个低涡的这个影响，中秋的假期本时会有一次明显的降雨天气。 怎么明显呢？就是从明天凌晨开始，自南向北的时候会出现小雨，然后白天的雨势会逐渐的加强，到了明天晚上和20号的上午的时候，降雨是最为明显的，并且伴有4级左右的偏北风，阵风可达7-8级。 哎，20号下午的时候降雨就会减弱了。 嗯嗯， 哎，说到这儿，我突然觉得这个假期 是吧？一天半或者说一半的假期是在下雨当中度过的， 而且温度也会下降吧？ 会，白天的最高气温明天会在19度左右，20号的时候白天降雨结束后，气温会逐步的回升。 哎，很多朋友关心说，哎，中秋节当天能不能赏月呢？据说晚间还是可以赏月，因为当天应该会雨过天晴。 OK 啦， 啊，天气偏凉，出门记着添衣就行了啊。 一起唱首歌，话不用再多说，眼神就懂得。请和我唱完这首歌，离别不用太忧愁，你放心好了。身后会有期，我那炽热的心和发光的理想，迎接那彩色般的新世界。 一起唱首歌，前面的两首都是那种迎接假日的氛围啊，也希望大家跟我们一样，现在在下班路上，在走向中秋假期的这个路途当中，能感觉到这种氛围。 哎，嗯，这肯定唱的是一首内心的嗨歌。 是的， 就是唱都呲了调那种， 啊，就是什么都不想了啊， 就是明天撒了欢的放假了。 再相见。 好了，听完了黑波儿的这首歌呢，我们继续回到娱乐最王牌啊。今天要测评什么歌呢？据说这首歌是被我们拍在今天的， 预留到了星期六哈。但是呢，其实是觉得这首歌对于很多当年听过他的，不叫苦情歌，就是听过懂他深情的人，应该会很喜欢他的嗓音。 是，他就是小刚周传雄。 对。前不久我们分享过音乐平台推出的伯乐计划当中，其实分为了什么孤独说、甜蜜说、别离说，也听过了满江的渔人。这一次周传雄的新歌是收录在了孤独说当中， 是叫一只男啊，其实也是个计划啊。 哦，对不起，说错了，是时光说。 时光说，其实讲的就是时光里的故事。一只男讲的是什么呢？ 是一个人吗？ 还是一段故事呢？ 反正没人知道。 哎，就像是人生走过这么多年，好像你也和无数的人相聚别离，然后呢，留在身边的好像就只有一寸一寸的回忆啊。 虽然我们不知道他到底讲的是人或者事，但是最起码说歌曲创作的灵感还是要跟大家来分享分享的。因为歌曲的词曲作者分别是小六和周明聪。他们是在10年前的时候偶然间在网上看到了一张照片。 什么照片啊？ 这个照片是一位女士靠在一个钢琴前，然后眼光呢，可能你也不知道看向哪个方向， 眼睛里面是那种特别忧郁的状态。 嗯， 所以这两个人就特别想知道到底这张照片里的女人是一个什么样的故事和一个什么样的状态。 反正也是有一些神秘感，嗯，像那个蒙娜丽莎的微笑一样。 哎，是的，所以 不知道 她 望向何处，心里想着何人。 嗯，所以勾起他们的好奇心和创作欲。 嗯，好吧，那我们就来听听看这首歌。然后其实作为这个创作者来而言呢，想，哎，就是没有想到说这首歌最后是自己喜欢的小刚啊，周传雄老师来唱啊。 嗯， 所以不知道这一次的声音的表达又如何，我们一起来测评一下这首歌吧。 好，因为名字听上去就很有禅意，叫一枝楠，所以更加需要一种平和的心境来感受。 嗯，到底这首歌会在你的心里留下几星的印象呢？欢迎乐评发微信到974王牌，一步之聊天室也可以给他投票。 我们这一次听听 FM 的聊天室内容和微信公众平台留言都可以同步的接收到了。 哎，安静一下来听周传雄《一枝楠》。 我曾在一张相片上见过你，那是如此的美丽，你穿着一件褪色的蓝长裙，眼睛不知望向哪里？我从未和别人提起过你，不想你沾染上俗气。可是后来的我也渐渐忘记，只是偶尔会想起。 适合一个人的时候啊，就是看着窗外落下的雨，你自己可能有些小的忧郁的时候听，感觉会更好吧。 从他一开始有那种吉他声到后来的钢琴声，整个听上去时间是一种静止下来的状态。 对，就陷在回忆里呢无法自拔。 你的名字难知意， 是来自小刚周传雄的新歌《一枝楠》。 对，也是作为了音乐平台推出的伯乐计划当中收录在《时光说》里的一段故事《一枝楠》。怎么样？ 你给几颗星？ 我给五星。 好的，今天我要给为了小刚情怀牌要给五颗星。 其实真的可以。我有一次，我记得应该是在前天， 就是在一个特别安静的情况下，我突然听到这首歌，我不知道是新歌， 嗯， 我就安安静静把它听完之后，才发现它真的是他上线的一首新作品。我觉得虽然没有什么特别出跳或者新颖的地方，但是这首歌就那么好听。 对，所以其实一首歌它在恰当的时机出现很重要， 对， 就是一个刚好的场景，所以那种东西我们称之为人和音乐之间的缘分。 嗯， 比如说这个时候啊，可能车行缓慢，你在路上，哎，天气呢就是刚刚好，如果飘了一点小雨的时候，然后那个听这首歌的感觉就会很好了。 可能否， 哎， 春天的风能否吹来夏天的雨，秋天的月能否照亮冬天的雪，夜空的星能否落向晨曦的海，山间的泉能否遇上南飞的雁，能否早一点看透命运的浮现，能否不轻易就深陷，时间能否许我一个永远，可能我撞了南墙才会回头吧，可能我见了黄河才会死心吧，可能我偏要一条路走到黑吧，可能我还没遇见那个他吧。 这是当年，说现在说这首歌也是当年了， 嗯嗯嗯， 特别火的一首歌，对不对？你记得吗？那一年也是满大街小巷飘的一首歌，后来以至于有一些翻唱的版本，包括腾格。 哎，不过那个时候还不是小视频的 BGM 满天飞的时候， 哎，嗯，差不多吧。 啊，已经开始了呀， 开始，嗨，就是这个推火的， 哦，就这两年把它推火的， 对吧？就是那一句，哦，可能我撞了南墙也不回头吧，那个， 所以， 啊，然后让腾格尔老师一唱，就是感觉那个墙也会被撞坏了。那个感觉完全就不一样了。 不管怎么样，嗯，刚才这首歌的这个节奏可能符合某一些龟速行驶的路段当中的司机朋友们听上去的感觉。 哎，有时候你听到一首歌，如果你很久没听，那个感觉特别像失而复得，就都忘了，突然一下它出现了， 嗯， 你听到，哎，这首歌好久没听了，好久没见了， 好像是自己歌单里面挖出了一点宝。 对，所以我就突然想，我们今天在聊的这个事儿，就是因为那个全红婵的那个小毛驴，还有那个玩具， 嗯， 是吧？ 是，嗯，因为他离开了这个全运会的时候，把自己一个心爱的玩具就落在了那个陕西， 对， 啊，落在西安了，嗯， 然后就很多人就帮他找嘛，全妹别急，我们帮你找。所以今天我们就聊失而复得吧，有没有什么东西是你丢了，然后后来又找回来的？ 我觉得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还有包括听听 FM 的聊天室里面的一些听友们已经贡献了一些，主要这个话题啊咱们之间可能好多次都聊过， 是是是是是、 但是在假期开始之前的时候聊这个总有一点那么叮嘱的意味， 就是别丢三落四， 对， 出去别丢东西出去玩， 对，其实这是我们今天真正的一个初心哈、就是不光是失而复得的事儿，主要是你先别丢，别丢了之后就不至于就不至于说担心找不回来。 我跟你说，我丢东西一般就找不回来，就是丢了就是丢了，很难就是再把它找回来，就是找不着就是找不着了， 然后你也不会在意去找了，对吗？ 对，怎么找啊？我就记得我有一次去敦煌，把我一个特别喜欢的墨镜落在了那个大巴车上面，但是那大巴车走了，你没有办法再找到它。 哦，那这个确实有点遗憾。 对，就别说了，连雨伞最近丢了好几把了。哎， 那几个字说出去又怕你假装听不清，叮叮咚咚怎么进洒洒的小雨轻轻落在屋顶，夏夜蝉鸣的节奏竟然也如此熟悉，滴滴答答怎么今晚我又梦见你，很想见你不知梦里 Come on yeah, 怎么还没收到你的消息，但是我也不敢拨过去，问你在哪里，和谁在一起，怎样的心情，是什么天气、该怎么开始话题，我害怕意外出局，得不到你的注意，故事不能继续，脑海里都是你，你的笑容，你的身影，就这的位置不去， 月亮眨眨眼睛，我把你放在手心，那几个字说出去又怕你假装听不清，叮叮咚咚怎么今晚突然好安静，就等着你呼吸决定 okay, say, 交流的晚上我会送给你花，等到电影散场期待着送你回家，在小路的巷口用力的给你挥手，一直在回味直到黑夜的尽头，虽然这次还是没有勇气牵你的手，手心一直紧握，怕被你一眼看破，少年的心事在夏夜小心翼翼的存放，但有一天想要为你把星空点亮， 飘飘洒洒的小雨轻轻落在屋顶，夏夜蝉鸣的节奏竟然也如此熟悉，滴滴答答怎么今晚我又梦见你，很想见你不知梦里， 月亮眨眨眼睛我把你放在， 怎么着，你这天气预报再来一遍是吧，再提醒大家明天有雨， 有雨这事儿吧，大家在这个迎接假期的时候提前都已经自己看了天气预报情况了，可能很多人也临时做了一些调整，就是不出城直接下班回家， 我家里面然后待着，就是刷刷剧啊， 明天赏赏雨， 好好休息，赏雨站在窗口是吧， 不就是听听雨声嘛，其实雨声也是一个白噪音，之前前两天大家为了赶中秋的一些工作，甚至有人提前要赶出国庆节的一些工作，可能也让自己特别的奔忙和忙碌，所以一看就说哦，这天气如果不尽如人意的话，那就不妨改变一下自己的一个原始计划， 是就待在家里就挺好，反正刚才说丢东西的事儿啊，还是再一次提示大家，东西得看好，尤其是下雨天。你知道我是一个连就是特别喜欢丢雨伞的人。 你刚刚说的丢了好几把， 就是丢好几把，就是你去到一个地方，你拿了一把伞，然后放在那儿，然后就走了。 那你走的 雨停了，雨停了。 哦，对对对对，雨停了。 你说我这仗着自己有大头， 那你 下雨不愁，然后我就丢了好几把伞。 那你看到地面上还湿漉漉的状态的时候，没有任何想要提醒一下自己的地方了，比如说哎。好像我怎么来的呢？ 哎，没有， 你想一想。 哎，我当时想的是，哎，我的鞋， 那鞋 有点脏了， 应该是扛在肩头走，是不是？ 我要去跳泥坑啊！就想法不一样，总是想不到后面还有把伞。所以大家来聊聊这个，如果有相关话题讨论，可以在我们的聊天室和大家一起聊。 对，我曾经找回来一样特别重要的东西，因为刚才在关了话筒，也在跟白洁分享，我说我觉得。想要第一次失而复得，就是曾经有一个特别喜欢的珐琅的戒指， 珐琅哦，珐琅的戒指， 就是那种像雕花的感觉， 哦、 很好看，倒也没有说特别贵，但是很喜欢。结果呢，晚上散步的时候就觉得，哎，出门明明带着，但回家没有了，就一直沿着你当时散步那条路去往回走，然后 呵，这一走， 今天 一走， 对不起，今天平翘舌不太分啊， 啊，大家慢慢开车，慢慢走啊，然后你接着说啊， 然后我就找着了，就是一直沿着自己走那条路就。

Maybe we're gonna wanna remember this. Maybe we're gonna wanna remember this. Pray for a moment just like this. 继续回到娱乐总排，下班快乐，我是老白。 哎，真的要大声喊一句，嗯，下班快乐，中秋快乐，我是戴毅。 我不喜欢你用这样的说的方式，我更喜欢你用唱的方式来表达你的心情，怎么样？ 好，这首歌，巴巴嘞，巴巴嘞， 这巴巴嘞就没了是吧？一点都不会嘞， 全会嘞。 我要再嗨三天三夜。 我已经跳了三天三夜，我现在。心情和汽水也会醉，完全都不会疲倦，我还要再跳三天三夜，我现在的心情轻得好像可以飞，加入我的行列，白天跳到黑夜，快乐不会吃亏，现在的心情就在出轨的边缘，根本不可能喝醉，我还要再嗨三天三夜，我眼里的世界就像是一部卡通影片，加入我的行列，白天跳到黑夜，快乐不会吃亏，谁也别想拒绝。 三天三夜，这三更半夜， 跳舞不要停歇。 三天三夜，这三更半夜， 要不去靠音乐。 三天三夜，这三更半夜， 全身只剩汗水。 如果你现在心情特别好的话，你听这首歌会觉得就是会让你的心情，这个为你的心情如虎添翼的感觉。 没错，更开心。但是如果说你这个时候正在出城的一些，比如京藏高速啊，一些高速路上正堵车的时候，可能就有点烦躁了。 哎，不会，就你这个时候就安心的把这个自己的车窗甚至可以飘下来一些，然后呢，就是跟着这首歌一起大声的吼一吼，啊，那个烦躁的情绪可能就被疏解了。 就是只要别在路上待三天三夜就行。 对，你这里有气儿也不能冲别人吼嘛，所以摇开车窗。 对，跟隔壁的车 打个招呼， 来个立体声回放。 叭叭叭嘞，叭叭叭。 用这个叭叭叭嘞代替你的汽车的喇叭声。马上到来的三天假期，祝大家一切都愉快顺利。虽然我不知道你们的目的地是哪里，会有什么样子的安排？比如说像戴毅和我，应该这两天都没有机会再出去什么玩什么的了。 先把明天的班儿给我们先排完了再说。 这两天我们工作还挺满当的。 对对对，直播啊，一直是在直播的过程当中哈，以直播的方式来陪伴大家。如果假期你们没有出行的安排的话，也可以来听广播。 是的，啊，我们羡慕那些说走就可以走的朋友们，所以接下来的这首歌就送给正在出行途中的朋友们，好不好？ 好的，说走就走，张克帆，《荒山亮》。 还有什么想要做？ 还没做，还有些不知所措，没有说，如果一切从头会不会是同样的选择，如果坚持到底会不会有更好的结果，如果现在就是我们改变自己的时候，你还愿不愿意说走就走，丢掉烦恼再也不退缩，大步迈向下一个路口，真的梦从来没有停止燃烧，还在等着我，怀疑过，如果一切从头会不会是同样的选择，如果坚持到底会不会有更好的结果，如果现在就是我们改变自己的时候，你还愿不愿意说走就走，大步迈向下一个路口，那里有我未完成的梦，从来没有停止燃烧，还在等着我，丢掉烦恼再也不退缩，大步迈向下一个路口，就走， 说走就走，欢迎大家继续跟我们互动联络，然后聊一聊你一些失而复得的东西。 嗯嗯，如果你正好真的是下了班之后就已经出发在路上，比如出城要去往你的目的地，嗯，真的是做到了说走就走，也可以来跟我们分享一下。 对，好，刚才其实我也发现在聊天室里面已经有很多的朋友参与我们的话题讨论了，今天其实就是一个我们在假期前的下班的路上的一个音乐秀啊，所以会有很多的歌送给你们。 嗯，有些可能是有一年代感的，但是因为你喜欢它，你就会觉得听到它就代表着假期开始一种美好的预兆。 对，前两天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在视频的那个直播里面看到它，它是孙燕姿。 全心全意，怎样都在一起，拨通的声音，唱同样的歌曲。 靠壁，一定要 全心全意，什么都挂得过去。 来自于 Stephanie 孙燕姿全心全意，很多人呢是全心全意奔着自己的中秋假期而去啊。 是什么叫 Stephanie 孙燕姿 孙燕姿啊？好好好，继续回来啊。其实那天直播还看得我挺着急的。 嗯，你不是发了一个朋友圈吗？ 对，我就特别、特别想自己冲上去，跟他有个对话。 但是你还自己吐槽了一下自己，就是回望了一下曾经那个有点莽撞的少年， 就是啊、 当初可能也是因为，就是如果假设那个时候你跟他同台的话，你可能多少也会有一点点那种啊，就是我跟燕姿同台了， 对， 是吧？我多采访几句， 就是、脑子里就没有想别的事儿啊，问个什么问题之类的，想出我要跟他合唱一首歌，然后就当时刚好是那一张专辑，就是 Honey Honey 那张， 啊、Honey, 然后第一天 Honey,、 然后我就跟他合唱了那种 Honey Honey 那首歌、 但其实当时你的感觉就是燕姿很 nice， 非常 nice， 对吧？你即便提了一个感觉有一点点莽撞的一个要求，但是他依然很开心的跟你合唱， 对，就完全没有说不行， 没有戳伤你。那不太幼小的心灵， 就是少年的心，就是被满足了那个，就是当时那个心态。 对， 就后来那段录音不知道去哪儿的，有应该有一些上海的听友还能留着。 但是你吐槽那一点，我其实也挺在意，就是为什么现在很多我们觉得很有质感的歌手，现在他用比较流行的方式出现在我们的面前，甭管是视频直播呀、在线直播啊，拍一些小视频，为什么不能够很好的对待他们？ 所以我觉得这就是也算一种失而复得的机会吧。就是当你很长时间的没有见到一个人，然后你突然再见到他，已经过去很多年了，你隔着屏幕再看到他那种感觉。 有没有五个朋友帮我们传话给孙燕姿？老白希望他来九七四直播。 当然， 要来线上直播了， 诚邀啊！好了，我们今天其实也看到我们的留言，很多朋友的留言，包括说到失而复得的事情呢。蔡蔡说我丢手机丢两回都失而复得了。 嗨。这人品、 就是啊，一次是在上海的 高铁的 商场里，就是你说的是虹桥的那个商场吧？付完钱没拿手机，上了高铁想起来了，然后打电话售货员接的，结果我一个表哥正好在上海，就帮我取回来了。 这个很曲折，但是最终是一个很好的一个结果哈。 对，第二次呢是在洗手间什么的，然后保洁阿姨捡到放前台，就是觉得自己啊。就是命特别好，就是运气很好，碰到的都是好人。 哎，那会不会在两次失而复得之后、要请身旁的一些朋友或者跟你一块经历这件事的朋友吃顿饭，散散财，散散运气？ 还有这讲究吗？ 有的，你不信问问大家是不是有的？ 就是我这丢什么都行啊，天气渐凉的时候别把自己外套丢了就行啊。郭顶，把你的外套留在身下。 看不见了，就成你味道生长。 锅顶，把你的外套留在身上。 哎呀，所以觉得身上有点冷啊。 你知道这首歌就是给我，或者以及像我这样，在这个九月份还在坚持短打扮出门的朋友，一点点最后的倔强。 就是对，就是特别， 你看，就是 特别倔强的想要自己生个病什么的，想放假你就明说。 不是不是不是，就是觉得白天到中午的时候还是有点热乎劲儿的，但是早晚已经确实凉了，所以外套还是得早晚出门的时候带在身上。 对对对对对，然后 你这个对特别不真诚， 因为你知道我现在看你这个穿着就觉得很奇怪，就像咱俩不在一个季节。 还好吧，上身都是短打扮短袖嘛。 反正提醒大家，就是明后天因为有雨的话会降温，你们一定要记得早晚出门添件外套什么的啊，别生病。 娱乐最王牌，每一首歌都值得推荐。北京音乐广播，晚上五点到七点，娱乐最王牌，文艺最前排。 继续回到娱乐最王牌，这几天其实我们一直在分享那个去大兴就是那个贡梨园吃梨的体验，对吧？然后其实到了秋冬时节呢，很多人除了吃梨还喜欢熬梨汤，我就特别喜欢喝梨汤。 梨汤是能够润燥的。 是对，就是像你这样的啊，在秋天还觉得有点热的啊，燥热的就适合喝点梨汤。 怎么说年轻人呢， 啊，就别喝那火锅底料了好吧。 放心，飘零高的我不喝。 哦，你还有这问题啊。 这个，所以今天要聊聊这个梨汤怎么熬，怎么能够熬成像是吧小吊梨汤那种又丝滑又醇厚的质感，这个是很多喜欢去吃餐馆然后并且喜欢喝小吊梨汤的朋友们特别想知道的。 怎么才能熬成那种感觉呢？ 哎， 里面要加点牛奶还是怎样？ 不，那不行，那颜色就变了 啊，是吧？ 得是这种通体透亮的。 我们的节目编辑啊，张大人就在这个大兴啊，就是梨花村，就请教了一位高人。 哎呀 这个村里有高人呐，一听这个我觉得就是一个仙气飘飘的一个这个老大爷， 他实际上站在山坡上呗， 就是像沈腾那种就直接飞下来哈。 你过来， 我们来体验一下熬梨汤的正确示范，好不 好？ 好，教大家一下。不过我得友情提示大家，就是张大人这个采访呢，每次都会让你感觉到他一边采访一边在吃东西，所以可能会引起你在晚间啊饭点这个时刻呢，这个时刻会有一些不一样的想法。 所以希望你可以赶快到家或者赶快到餐馆哈，点到你所心仪的晚餐。 哎，谢谢。 这是我们熬制的梨汤。 您的熬的梨汤啊，这个梨汤啊，看着跟那个茉莉花茶的颜色一样啊。 对， 还挺有梨香的。 行，这个梨香味还挺浓的呢。 而且它呀感觉滑滑的，喝起来是吧， 有银耳， 还有 有银耳。 哎，你看我还可以啊。 还真喝出来了，滑滑的。 哎，这个梨汤我觉得越咂摸越有味儿啊，感觉口齿留香的感觉哈。咱们现在在这个农家院哈，咱们您姓李是不是？ 我姓李。 姓李，对，咱们请掌柜的啊，李大姐来教着咱们怎么做这个梨汤。 梨汤， 我先洗个手啊。我来削，洗完了梨，咱们现在削梨哈。 削一个。 好了，削完了。 这个梨皮吧，最好是一点都不能带啊。 哦，一点都不带。 一带梨皮，一熬的时候它起沫儿。 哦，我说为什么梨汤有时候起沫呢？ 你也熬过？ 我们在家熬过呀。 一定要去皮，去干净了。 哦，去干净。 不是没事。 哦，好。 削块的时候就这样削。 哎，我来试试。 就这样削。 哦，它不是说把这个一刀下去就把它削下来了。 对，没事。 切一个空哈，然后就 一块一歪， 主要是靠一崴，夸。 哎，对对。 哎，它就这么下来了。哦，大点块，大点块。 哎，越大越好。 啊，哦，我们家弄的那个都特小，就怕说熬不出来呀。 对，那就这么大块。 等于把这刀插到这里边，这么 一 崴，啪， 行，剩下这点了，把瓣儿一削。 哦，这个梨核都留着是吧？ 是是是。 我们在家有时候秋天嘛，有时候觉得润肺是吧？ 润肺止咳， 对， 挺好的。 对，熬点梨汤，但是就把它切成小块儿，然后梨核什么的都弄掉。 你就这么大块。 哦， 块太小了，熬的就该成那个成粥了。 对， 成那个糊了。 等于就取它的这个梨味儿是吧？ 对对。 哎， 就这样， 好，很快，好， 很快吧。 然后这梨已经切好了， 就这样。 然后呢？ 熬汤，喝水，加凉水， 加凉水。 你看这多大， 加上银耳， 把银耳洗干净了，往这一放。 哦，还有别的吗？ 搁上冰糖， 搁上冰糖。哦，就是银耳和冰糖，加上就开火就熬就行了。 啊，对，开火熬制两个小时以上啊。 哦， 大火烘20分钟，完了小火 满 分，满 分， 对， 哦， 咕嘟着。两个小时以上，它还出这种粘稠的这种香的味儿， 哦， 有梨的香的味儿， 哦， 这时间短你熬不出来。 哦， 哎哎哎，来考一下这个我们的这个在线学习的同学，有没有认真听怎么熬梨汤？ 没有。反正我是没有听太清楚， 一看就是不喜欢做家务。 哎，不是不是不是不是，嗯，我就听了他说怎么熬，我估计我也熬不好。 挺好，像你这样人有福气，都是别人熬了给你喝。 我有什么福气？人在哪儿？ 好了，大家可能已经学会了哈，里边不仅有正儿八经的贡梨，还有银耳，还有冰糖。同时啊，这个熬梨汤特别讲究火候，所以不能太心浮气躁。 哦，是是是是， 先是大火20分钟，然后小火慢慢的咕嘟着，这样才能最终喝到那清凉透亮啊，不是清凉，就是透亮的那种有粘稠感的梨汤。 对，一边熬一边嘴里面还要念念有词，喝梨汤不上火，喝梨汤不上火。梨花香， 笑看时间迟暮万千，白首同卷是难得见，人面桃花是谁在扮演？斜挂金笺，故人难见。秋日黄昏，映照新夜。相思之苦，谁又敢直言？ 关于失而复得的话题也在继续。有朋友说我丢东西分两种情况，一种就是突然想起来重要的东西找不着了，必须得先找到或者知道它的下落，才能继续 干 下一步别的事儿， 对吧？我也是这样， 否则你就寝食难安啊。 对，另外一种情况要跟老白一样，就是丢雨伞，丢了一把又一把，最少十几把，根本就懒得找。这种比较不重要东西丢了很多，也就不再去寻找了。 嗯，所以我特羡慕那种电影里面，科幻电影里面的那种人物。 嗯。 就突然能够，比如说，哎，下雨的时候自动头上面咔，撑一把伞出来。 那是机器吗？ 哎，机械伞。哎， 我以为你说要月光宝盒呢，哎，回到丢之前是吧？ 哎，这个有点费劲啊，要费劲。好了，稍后我们下面一个小时继续和大家一边听歌一边聊吧。然后也希望大家在这个假期都不要丢东西，平安的顺利的度过。稍后见喽。 接下来您将听到的是娱乐最王牌 FM 97.4，北京音乐广播。 现在是绿灯，请走斑马线。 路上斑马线，

行团周末玩具 City Boys and City Girls。 哎，我跟你说，我这还真的是没有在星期六播过这首歌，一般都是星期五的时候傍晚播。 那你看你又凡尔赛了，就是周一到周五的时候你才出现，周六的时候你跟大家一样去享受你的 City Life。 哎，并不是，我那个时候也在这个关注着我们节目的这个一举一动啊。 对， 哎， 监听当中。 哎，没有，就跟你们一起在感受音乐。 哎呦呦呦呦呦，感觉说的挺同呼吸共命运的感觉。 啊，对，在城市当中穿梭着。 好，你跟大家一样 感觉是一个外卖小哥一样。 跟大家一样可能是堵在周末回家的路上。 哎，今天可能会路面的情况不太一样，因为假期之前的这个晚高峰，大家可能有出行的，有回家的，也有可能要去近郊的， 还有出去玩的。 对对对，所以如果你尤其遇到一些高速，包括一些像京藏高速、京哈高速京港澳高速拥堵的情况，各位保持好心情。 是的，像今天呢就有一些出行方面的提示，包括你刚提到京哈，还有京台高速的进京方向、出京方向，京昆高速的进京向韩村河，还有出京方向的北沙滩至清河桥、昌平南桥至昌平的西关，还有京新高速、大广高速，这些路段都是容易出现拥堵的状况。既然大家已经想好了，就是我要出城玩，可能此时此刻的路上拥堵状况也别堵心，听听我们的好歌，跟我们一起在告别工作、迎接假期的此时此刻。 所以接下来我们来听的是来自于费氏梁静茹的这首《明天双人舞》。那想想明天的假期你会怎么度过，心情是不是明亮起来了呢？ 哎，快点别浪费，月亮不会后退，选一天可一月，是赴宴或终点，另一位的空缺，无不的抽出女巫，你肯定不美，今夜与其纠结她的笑脸 day and night， 哪里有鬼动态调阅 make you crazy，现在是现在，明明知道规矩，心里不断练习，像电影那般被上演。现在你最后的机会，一直无量大人三分钟完美。现在是现在，你听到了愿意，像人物的结局，等错别将因你上演。 接管穷的只剩医保存折了， 快用云闪付 APP 办医保关联，存折里的钱每月转进北京银行卡，倍儿方便，头回办推荐朋友办还送地铁券，最高50，麻利儿的吧。 工资卡被接管，穷的只剩医保存折了， 快用云闪付 APP 办医保关联，存折里的钱每月转进北京银行卡，倍儿方便，头回办推荐朋友办还送地铁券，最高50，麻利儿的吧。 继续回到娱乐综合台，我是老白。人呢？ 我来了，我是戴毅。 你是去过中秋了吗？啊？ 这个梗啊， 想到我们这个录播间里面就是那个跑掉的话筒、啊、 嗯，对对对对、啊、哎，我们刚刚有跟大家讲吗？ 也讲过了， 视频前的朋友们知道，但是直播前的朋友们不知道。 是哦，对对对 对, 对 吧，你是讲了两段，你不能厚此薄彼， 不能让大家不知道我们在说什么 笑什么、嗯、就是因为我们其实在节前还是很忙碌的，很多同事在加班，需要去录音，用这个录音间来录制中秋以及国庆的节目，所以发现哎，小录音机房里面话筒不见的时候，其实主持人是有点抓马的。然后呢，但是我们同事非常的可爱，问的也非常有技巧，就是请问我们的话筒是出去过中秋了吗？ 很委婉的表达了， 对，待会儿就会自己走回来。 是好吧，还挺可爱的哈。我想说的是，大家可能节前的各种各样的事情忙碌的差不多了， 嗯， 到这个中秋的假期，好像让自己放松一下，如果可以的话， 嗯， 然后后面还有国庆的假期， 对，所以这个假呢，先让自己小小调试一下。比如说没有远行计划的，也可以去看看电影嘛。 是因为有一些中秋档的电影，比如说我们推荐了一个温情的， 嗯， 也不怕在电影院里面掉眼泪，就会去看这个徐帆演的《关于我妈的一切》， 以及贾樟柯的纪录片叫做《一直游到海水》。 是的，还有几部电影，比如说朱一龙、黄志忠啊、陈数和焦俊艳演的那个灾难电影叫《风暴》。 我跟你讲，要不是今天我早班和晚班有有五个小时直播，我今儿就中午就把这电影看了，就想看这个《风暴》。 还有时间看电影？ 怎么了？ 我之前那个《失控玩家》还都没看呢， 再不看下线了 真的吗？《 Fantasy》已经跟你拜拜了。 不，我这两天找时间。哎，还有我特别期待的《长津湖》要到9月30号才会上映、 嗯、对，所以大家可以稍事等待一下。那刚提到这个《风暴》呢，昨天上映，目前票房已经是3000多万了。这个影片讲的是呢，一座修建10年的隧道即将竣工之际的时候，受到了地质变动的影响， 对、嗯、 山裂、地陷、山体滑坡、泥石流，一系列地质灾害呼啸而来，所以整个隧道和山脚下的整个县城以及那里的人们是危在旦夕。 嗯， 所以由黄志忠和朱一龙饰演的父子俩在绝境当中挺身而出，挽救了县城16万人的生命财产安全。 对，灾难片嘛，不过口碑可能现在也、嗯、有一些不太一样啊。 哎， 但是我想喜欢朱一龙的朋友应该会去看的。另外还有一部是奇幻喜剧电影，叫做《日常幻想指南》， 是由王彦霖和焦俊艳来主演的。 啊，这种就属于这种有些小甜蜜啊，里面有些小设定的这种题材哈、啊， 看完之后没什么压力，也不会让你大哭大笑，是吧？ 嗯，说到这个主演王彦霖，最近和陈立农 ，sorry， 共同合作了一首新歌《今晚嫁给我吧》。 我今天早上说金九银十啊，这个草地啊，户外婚礼会比较多，所以这歌挺适合的。 当年蔡依林和陶喆合作了《今天你要嫁给我》，那首就是变成了婚礼的金曲，不知道这首会不会有这样子的潜质呢？ 你先让别站着傻傻发呆，如果爱了就快把手牵起来，请别害羞，大胆给承诺。看着你紧张的不知所措，我耍真心计让你主动进攻，从此之后永远守候我，也说出来不要吝啬你的爱，享受尴尬的浪漫，全身赤裸的无法交谈，感情过来爱装出让你们圆满，从今后你们都会是彼此的伴，亲家被照顾对 一起经历走来，再差也不过只是告白，拜拜，要好好对待，不要耍坏，该从幼稚的小男孩变成大男孩。 我已想明白，爱就需要表白，白头到偕老是我更开兴奋的对白， 婚礼上对白许下未来， 让我们把梦境传承变成现实派。 Girl， 看着你紧张的不知所措，我耍尽心机让你主动进攻，从此之后永远守护我， I want you be my girl, I 现在再有什么婚礼啊，你再要用到什么那个今天你要嫁给我这种歌，就有点太古早了。但是如果用一首这样子的新的歌，别人会觉得很新鲜啊。 嗯，而且也是一听就是今晚嫁给我，就是婚礼现场的时候，那个时候听的一个最佳氛围的音乐。 对，按照咱北京的习俗，今晚你要嫁给我，晚上这个送入洞房，哎，这个时间段了，哎。 是不是天津还是有哪个城市他们就习惯是在 晚上 有典礼？南京如果没记错，南京也是这样的。 不过人上海也是， 嗯，南方很多城市都流行晚上的时候有典礼。 对，北方天津是这样的。你怎么了解的这么清楚啊？ 参加过婚礼啊。 好，算你反应快。 工资卡被接管，穷的只剩医保存折了。 快用云闪付 APP 办医保关联，存折里的钱每月转进北京银行卡，倍儿方便。头回办，推荐朋友办，还送地铁券，最高50，麻利儿的吧。 工资卡被接管，穷的只剩医保存折了。 快用云闪付 APP 办医保关联，存折里的钱每月转进北京银行卡，倍儿方便。头回办，推荐朋友办，还送地铁券，最高50，麻利儿的吧。 初上灯火，霓虹的流波，掩不住我匆匆的心色，心头总是 前排。适逢中秋佳节，我们想有些音乐应该是温暖的气息啊，但是因为音乐呢总是会让人多少会些感性，所以刚才看到留言说，在这样的一个临近中秋假期的时候，我突然想到我弄丢了一个人，我也许此生再也无法和他失而复得，再次相见了。 哎呦，如果我是认识他，或者说我有可能是他感情当中的另外一个的话，可能会被感动到。 对，你们的记忆都留在那个秋天也很好。 季节最适合相爱的人肩并肩，凉凉的长街，有一天越醉越，思念随着落叶，北风写上爱你的诗篇，旋转天地间，铺满我们相聚的每天，初见是你的笑颜，感动我一瞬到永远，想你在秋天，从此最爱秋天，阳光如此耀眼，连空气都缠绵，爱上你在秋天，从此住在秋天，不管白天或黑夜，有你就有一切。只觉温暖无限。这季节适合相爱的人肩并肩，凉凉的长街，有一天越醉越，思念随着落叶，北风写上爱你的诗篇，旋转天地间，铺满我们相聚的每天，初见是你的笑颜，感动我一瞬到永远，爱上你在秋天，从此 最爱秋天，阳光如此耀眼，连空气都缠绵，爱上你在秋天，从此住在秋天，不管白天或黑夜，有你就有一切。觉温暖无限， 又是一首非常有年代感的歌啊！这个真的是太有年代感了。住在秋天，来自王子明、啊、 哎呀， 可能都不记得这个歌手或者这首歌了。 我跟收音机旁很多人当一首新歌来听， 是不是带着那个时候的那个制作的气息？ 是，其实词儿写的也挺有那种感觉的哈、啊。里面说好像说爱上一个人，从此就爱上了秋天， 嗯， 因为那是第一次见到他那个时间， 就是那个时候会写出这种特别细腻的歌。 在秋天，从此住在秋天。不管白天或黑夜，有你就有一切。绝温暖无限。 也许你在那个秋天认识了一个人，在这样的一个秋天，你已经找不到他了，但是你们共有的记忆就这样长久地住在那个秋天。 我们第一个小时听到周传雄那首新歌《一枝南》的时候，也有这个意味，就是很多时候有些人你是走了走散了散，但实际上有一段回忆会一直陪伴着你，这段记忆这段回忆很珍贵。 也许你正在秋天的这个傍晚啊，迎接中秋假期的时候，听到了我们正在播放的一首歌。既然是星期六，音乐可以节奏放稍缓一些。你正在这个城市收听我们吗？ It's a goalie walking in Beijing. I can make you satisfied.Surely reach out, oh my feeling, it sounds great to me. Then you'll never mind, boy, of the words to say. Music of this world, a la la la, I'll play. See perfect future, smiling sparkles, shining on your way.Perfect you and I, Halala, don't be afraid. Out of darkness, and to see, I'll be brave. 本栏目由北京银行赞助播出，北京银行，真诚所以信赖。 Ceilings in my place take you to the blue, blue sky. It's just another way to make you stay. Oh, if you surely reach out, oh, my feeling, it sounds great to me. Then you say you love this wonderful moonlightMusic of this way, ha la la la, I'll play. See perfect future, smiling sparkles, shining on your way. Perfect you and I, ha la la, don't be afraid. Out of darkness, and to see, I'll be brave.

这首歌特别好的，可以检测一下你的年龄啊，其实尤其是对于男生来说，也许你曾经在年少轻狂的时候吼了这首郑钧的私奔，然后呢唱完之后呢干掉了两瓶啤酒， 对，我也想说， 然后呢非常炫一个，然后呢非常洒脱的，然后呢露出邪魅的一笑。 一方面检测年纪，一方面也可以带给你重焕青春的感觉。 但现在呢，很有可能你在吼这首歌的时候会中间连劈叉三次，最后不得已的干掉了一杯苏打水，告诉大家我现在有事儿，先走。 不得喝点白的，给自个儿拔拔嗓音呢。 就是连郑钧自己都唱不上去的一首歌， 来来来， 都得降调。 郑钧这首歌啊，我们微信公众平台有一条留言，特别适合秦老白用郑钧的感觉把它帮大家念出来。 哎呀，我就是因为啊， 不是你这是已经老的走不动道了。 哦、不对不对，不是这调。 好好的换一个。 我就是因为啊，我就是因为一女孩喜欢了秋天。20年前的今天，大学报到，我第一次看到她，她的生日也是秋天，现在她是我的媳妇儿。 最后的是，现在她是我媳妇儿。 现在她是我的老伴 儿。Raven 别生气啊， 哎、 我们这个 祝你们相伴到老嘛。 对对对啊，这个其实感觉这个留言配上刚才那首《私奔》，我觉得特别带劲。嗯， 对，还好，觉得这种，一如初见的感觉。就是非常非常的难能可贵。 嗯，一个是爱情会让他永葆青春，另外一个是音乐当中的感觉也会让他时刻想起当年年少和那种最美好的回忆吧。 你知道，所以刚刚听郑钧的私奔特别有感触，因为之前我们有一段时间播他那个新版的， 嗯， 我就明显觉得说啊，就是完全两个年纪的状态。 嗯， 就那个时候的郑钧啊，属于那种你喝了一顿大酒，然后呢 走啊， 就还能接茬是吧。还有时间可能再去创作，现在就觉得说他可能喝了点茶，就想早点收工回家的感觉。 就是需要早点回家洗洗睡了的感觉。 就但是我觉得其实不同的年龄做不同的事情啊，无论你的心是向着梦想还是向着家的方向，那只要那是有光亮的就好。 嗯，所以接下来这首歌我们跟大家一起来感受周深的生活总该迎着光亮。 多想一醒来晨风就能抚平忧伤，多想一转身目光就融化掉冰霜，多想一抬头看见你微笑的脸庞，多 多想你能够把喜怒哀乐对我讲，多想一家人心朝着同一个方向，多想一路上包容着温暖的体谅，多想一放下世界就还给你梦想，多想你知道爱就在我心底流淌，生活总该迎着光亮，再跌跌撞撞也要坚强，数着流星降落你肩膀，而我一直陪伴在你身旁，生活总该迎着光亮，失望过后拥抱更多希望，夜的尽头叫做阳光，手中的幸福终将会绽放。多想你醒来，晨风就能抚平忧伤，多想你转身，目光就融化掉冰霜，多想一抬头看见你微笑的脸庞，多想你能够把喜怒哀乐对我讲，多想一家人心朝着同一个方向，多想一路上包容着温暖的体谅，多想你放下世界就还给你梦想，多想你知道爱就在我心底流淌，生活总该迎着光亮，再跌跌撞撞也要坚强，数着流星降落你肩膀，数着流星降落你肩膀，而我一直陪伴在你身旁，生活总该迎着光亮，失望过后拥抱更多希望，夜的尽头叫做阳光，手中的幸福终将会绽放。 尽管现在外面很拥堵啊，是逢一个假期前的晚高峰，很多朋友都堵在路上，但是我觉得哎，你这个如果目的地的那个方向很清晰，也不是漫无目的的开着，多少呢还有音乐就不会那么的难熬吧。 对，而且呢你想着前方的目的地即将抵达的时候，尤其很多人在这个点的话，我觉得如果不是把家定为一个目的地方向的话，多半都是有一些小小的仪式感的安排的，甭管是跟家里人还是跟朋友，是吧，总之是满心期待的。 对，正堵在路上的朋友说，你这站着说话不腰疼，你来堵堵试试， 我们待会儿也一样融入车河当中啊，是吧， 就是咱们都是一样的。对对对，因为到这个假期之前啊，这个晚上我说按照一年的这个时间维度，我觉得中秋节假期的之前的这一天会非常堵。 是而且大家可能会不是走亲访友，就是可能还会去一些商超啊买点过节要用的东西，所以这个时候往往在这些商场啊一些吃饭地方啊人是最多的。 是啊，反正堵就那咱们也没辙啊，咱就听听歌呗，是不是。 我觉得就是如果说没有这个疫情啊，大家一定会更开心。刚才也在说了，就可能如果以往的中秋会比今年更拥堵一些。 反正有些地方呢，就是大家要注意，因为如果你们打算去，比如说一些公园什么的啊， 是， 也进入到一年当中啊，登高赏景啊，观秋花彩叶的好时段了。 对， 中秋一赏花啊，所以说包括 颐和秋韵、桂花节、中山公园的花卉精品展啊，这些都会在中秋节拉开帷幕。 对，有大型的盆栽、古桂花装点的颐和园主游览区，还有包括像中山公园花期控制的碧桃、梅花、西府海棠以及精品剑兰在桃花坞、汇芳园西树的亮相。大家如果在过节期间的话，也可以去各个大市属公园去感受一下。 对，包括北海公园还有那个就是特色的赏月活动啊，香山公园也有汉普古韵迎中秋的游园会。包括前两天我们说到的这个大型的这个梨园剧本杀， 哎，所以说这个中秋节那天没有雨，这真的是老天爷很给面子了， 可以赏月嘛。 就忘了算了，放了什么都不管，给自己放个长假，随意去流浪。尽管爱完了散了，他让你疯狂，没承诺，一切毁了，我能怎么样？ 像昨天 say goodbye 啊，我们也像这一段时间的忙碌说再见啊，然后能休息几天十几天吧， 好好的享受一下短暂的假期是吧，更多事儿留在过节之后再说。 对，呵 对，你货然后推出来什么这么响亮？ 没有，我就想刚才那时候是不是有点太嗨了。 寂寞公路上啊，希望大家在下班的路上包括出行的路上多多注意安全，因为刚才关了话筒也说了，越是到过节之前的时候路上越拥堵，往往会出现一些剐蹭的事故，影响大家的下班的心情和迎接假期的心情。 对，注意交通安全啊。 雾 里吹散灰色苍穹，独自蜷缩寂静暗头，低头沉默，哀愁拢心口，斟饮一首，不甘沦为堕落死囚，双目依旧，定心自由。废墟和酒飘零逐流，游戏这种苏醒以后，漫天举动。怎数几有扪心自语，足够 声再见，你的温柔有人也怕无人也怕，心儿早已离开我许多春夏，放任游走吧，嘲笑我的面可虚假，一生为你扮演优雅，到头只是无情难可梦话。有人也罢，无人也罢，用力挣扎，却奈何世事浮夸。时常误会吧，镜中你的完美无瑕。我是冬末堆积的雪花，安静等待清晨阳光将我融化。也许和潮飘零逐流，尤其这种苏醒以后漫天举动，怎数仅有扪心自语足够。道声再见，你的温柔有人也罢无人也罢，心儿早已离开我许多春夏，放任游走吧，嘲笑我 罢也罢，这堵着就堵着吧。 刚才某人打开了一下路面上的一个状况哈，看了一下地图，算了一下自己要回家所需要的时间， 嗯、 感叹着念了一下歌名，嗯、也罢。 对，我还是住在台里吧。 鲁向慧的一首《也罢》啊，这首歌我最近特别喜欢，然后也打算利用假期的时候，如果有时间，在某些 K 歌软件上面去练习练习。 你别假期了，咱就现在开始吧，一二三，走起。 什么也罢， 读着也罢，不读也罢，反正呢，就是我觉得希望大家听节目的能，尤其是在这样堵的这个傍晚啊，这个晚高峰，因为我们节目会轻松不少啊，而且我看了一下，今天的这个交通压力还是比较大的， 嗯， 因为由于周六嘛，车辆出行也不受尾号的限行的措施， 没错，嗯， 所以这个全天的交通压力其实都挺大的，预计晚上八点以后环路的交通才能缓解。 对，还有一个多小时的时间吧。 对，部分的路段可能到晚上十点才能恢复正常的交通。 嗯嗯，所以三环现在好像目前为止的拥堵指数已经达到了9.1， 确实就是爆堵的状态。 哎，但是我觉得选择听我们音乐广播的朋友，听我们九七四的朋友，都有一个共同特点 啊， 那就是堵着就堵着吧。 不，他们的心态调节特别好，就听听歌，只要你 DJ 哈、啊，音乐主持人给我放点不同情绪的歌曲，让我舒缓一下，多少能够缓解一点。 对，着急的都在隔壁屋啊，看哪儿堵哪儿不堵的。我们这儿都特淡定，堵着就堵着吧，我们听听歌。 有浓稠的 这样就很好， 这样就很好，这样就很好。听不见鸟鸣，却有一个露水丰盈的早晨，这样就不坏，这样就不坏。这个早晨不是故乡的，是在路上，这样也很好，这样也很好。我不知道你在哪里，但知道你在世上，我就很安心，我就很安心。在和谁说话，但是知道你用的口音，仿佛我听见，仿佛我听见。人间有许多悲伤，我承担的不是全部，这样就很好，这样就很好。 谁也不想说这样堵着就很好，但是如果你很安心的啊，你不能很安心，相对安心的安静的去听一些歌的时候，你会比那些没听歌的人心情更好一些。 对，时刻还得关注一下油箱的了，油还够不够，不够的话今天晚上涨价之前去加点油。 关心的事儿多着呢，上车之前最好别喝太多的水什么的啊。 嗯，今天聊的是失而复得，有人说了失而复得，久别重逢，虚惊一场，人生最幸福的三件事。 哎，祝愿大家这个假期呢，我觉得一切顺利吧。 嗯，好好的享受一下这三天假期，充充电，放放松。 哎，有的时候呢，其实不需要太多的惊喜，只是平平淡淡的感觉就很好。啊，我们就把今夜留给今夜吧。 那是不是你说平平淡淡，我们明天后天就可以放松的来聊一聊，说一说，给我们自己在广播里面也稍稍的放个假。 对对对对，明天我们节目照常直播，但是我相信应该是很轻松愉快的感觉 啊，漫谈听歌的感觉。 对，大家正好在路上就可以来听我们了。 好的，感谢各位收听今天的娱乐最王牌。 嗯，我是老白， 我是戴毅， 拜拜了，提前祝中秋快乐。 将听到的是中国歌曲排行榜。 FM 九七四，